一个人听一首歌，回忆一个故事。活力 Music 用音乐讲述你的故事。

可惜雨暴风拂过对苍生， 情。 情还给 治疗，做不到不去想你的微笑。

之后的天，有一点

常漫漫不可及，是泪天涯无归期。 陪伴，日子过得灿烂。 上这幸福的图案，美满成一段，依然是孤独和弦。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。

Bones in a heap. Now all